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九八二青春联盟， 九八二青春联盟， 青春的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更值钱，靠谱青年都在这儿。 这里是关注顶级企业、服务靠谱青年的大型职场广播秀，更值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 更值钱，更加的更，职业的职，前途的钱。跟我一起，更值钱。 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甩简历吐槽职场，搜索更值钱官方微信微博。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你现在正在锁定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在每周日晚9点为大家播出的更值钱。我是主持人高丽。 大家好，我是小冰，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继续请到了一位嘉宾，然后会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畅聊关于职场当中的那些事儿。我们先来请这位嘉宾跟各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 Jason， 好久不见的 Jason。 Jason，你们都有艺名， 准备出道了。 其实他叫长虹。 对对对对，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对， 收听长虹，我特别喜欢叫长虹这个名字。 对，因为老板也喜欢。 对啊，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征兆嘛。就是，尤其是我们明年节目改直播之后， 是的， 我特别希望长虹能多来我们的节目，就每天就这么叫着，你知道吧？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儿。 好的，高老师要邀请我。 那必须的，必须的，就叫我小高就好，要不显得我真的年龄挺大的。今天呢，我请来 Jason 啊，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其实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话题，就是在职场当中，我们所谓的敲门砖。就经常说你要拿一个什么样的文凭，就是一块非常好的敲门砖。如果没有什么高校啊、名校的背景，可能求职这条路就会比较的难走。那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职场和你这个学历之间这个关系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密切，或者是不是真的就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也希望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就是你认为学历在职场当中是不是真的很重要？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那现在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长虹，就是国内很多院校，从过去的这个985还有211工程，到现在的双一流大学，还有一些呢可以说是不太入流的院校，那到底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这是接下来这一个小时我和 Jason 我们两个要聊的。咱都说英雄不问出处，但是你在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学历一定是会被问到的。 是的，没错。 然后就别是找工作，我觉得经常现在有一些饭局都特没劲。 对， 你聊就聊呗。 对， 你聊那么深， 我们是不是校友？ 对呀，谁跟你校友？你都清华的。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 Jason， 你对这种事儿怎么看？ 是这样，我会觉得在不同的工作时间点，还有不同的年龄段在找工作的时候，大家所用到的这个敲门砖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说27、28岁之前刚找工作的时候，大家更多的是看重学校的这个教育经历。27、28岁之后呢，更看重的是工作的一些经验。是不是之前的工作经历的平台会比较好？ 所以就是平台可能被问的时候更重要了。 对， 你从哪儿出来的？ 对，因为毕业生刚找工作的时候，其实用人单位有的时候在聊的过程中，其实工作经历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学校的经历啊，参加过什么社团活动啊，所以这个时候那个教育经历就显得尤为突出了。尤其那种我们刚才讲的非985和211的院校的毕业生，他心里就会更忐忑一些， 就特没底。 对， 自己首先就觉得不自信。 对， 就哪怕这个孩子他再优秀，他都觉得好像是就是出身矮人一等。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要 再看一层往下细分一下，因为有一些特殊的专业是有专门的一些职称啊，或者资格证书的。 嗯， 当这个学校我们没有一条腿经过高考千军万马到一个好的院校的时候，是不是能找一个好专业？ 嗯， 那在这个专业里边，是不是在这个领域里提前可以在毕业之前拿到一些证书， 哦， 来作为一个敲门砖？ 对对 对， 对，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对，这个其实是也是蛮重要的。 哦，我觉得 Jason 从一开始就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学生朋友，或者是已经身在职场的朋友支了一个招了。 嗯， 就是你自己，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嘛。 对， 就是我们如果是没有一个好的一个院校出身，因为这个考一个什么样的院校，它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 对，没错， 你主观的好多是左右不了的。 是的， 比如说你当时上的那所中学啊，或者说你高考的时候出现什么状况， 嗯， 你本身有的人就不是应试型的选手。 嗯，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在一个相对平和的环境的时候呢，稳定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再修炼一下自己。 对，没错， 对吧？嗯，就是千年老妖，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对对对，总要找机会再修炼一下自己。我突然想到岳云鹏那个最经典的那个， 嗯， 上过大学吗？没有啊。你上过中学吗？高中吗？没有啊。我骄傲了吗？然后他搭档就问他，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其实他也是用这样的，在我看来他是一种非常邪谑的方式，他在调侃，就调侃，嗯，如果你没有很好的这个教学背景的学历背景的话，也可以在某方面取得一些成绩。 没错。嗯，另外一个方面呢，嗯，还是说我们用这个敲门砖在干嘛。 嗯， 我们是在找工作。 对， 所以呢，在进到一个面试的领域里边，其实之前的很多期更值钱的节目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了， 嗯，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面试， 嗯， 我们应该对这个公司有一个了解，对我们所要从事的这个未来的工作， 嗯， 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综合的。 嗯， 敲门砖只能证明说在众多的简历里边人家 比较 一眼看 对 一眼看中您能够选到这个简历， 嗯， 但是之前我们讲的面试也一样，公司在挑选这个候选人的时候，同一个岗位不会只选一两个候选人， 嗯， 肯定会有五六个候选人做比较， 嗯， 在五六个人里边呢再选一二个给自己的主管领导去做一个判断， 嗯， 初评的面试官都是这样， 嗯， 因为很少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是一两轮 结束的 对， 哦， 尤其现在有一些公司它招人会更谨慎， 嗯， 会很多轮，所以轮数越多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这个之前在初试的过程中候选人的这个蓄水池会更多一点，所以简历只是或者说学历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对， 但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对，其实这个 Jason 说到这儿，我还突然有一点点小傲娇，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更值钱在1月份开始，2018年1月份开始，我们就要进入一个全新的展示的平台了。我们也特别感谢青年广播给了我们这档节目一个更广阔的一个天地，就是我们未来是从周播改成日播节目，而且呢是直播，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团队就需要重新组建，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要组建自己的，首先要招两个我非常信得过的编辑，文字编辑。我后来等这个事儿尘埃落定了，我才反应过来，我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问过我最终敲定的这两个编辑，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编辑的年纪是多大？ 就 绕不过去年纪的问题了。刚才我们是在讲27岁左右可能是个坎儿。 27岁， 对，是个坎儿。也就是说27岁之后的话， 嗯， 在找工作大家更看重过往的一个经历。 嗯， 我相信高老师在找编辑的时候， 我这 还是要说老师啊。 哎，一个是92年的，一个是85年的。 哦， 你知道吗？就是我是把他们整个就是招至麾下，然后我当时说了，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招聘的时候， 嗯， 我最后说若两情相悦，必家宴款待。 哦， 后来呢，就是敲定了之后，我就把这两个女孩请到家里，还有我们团队其他人一起见面吃了个饭。在吃饭的时候才聊起来，他 他们是多大年纪，然后呢才有意无意的才说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才发现我在之前我的招聘过程当中，我从来没有用这样的方式去约束一个人才，去限定一个人才，因为在我看来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是看过这两个女孩她们写的东西，我就觉得她是至少是符合我的和我们这档节目的审美的，就敲定了。那我这样的 boss 其实也是蛮难得的，是吗？ 我觉得非常好的领导了。 所以这次你要加入我们吗？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那既然我们 让我参与一下， 我们既然聊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问 Jason 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会不会介意。 没关系。 就是你自己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是不是那种重点大学？ 不是。不是重点大学。是一个省级的院校。 也是，我也是省级院校。 省级院校，但是后来来了北京之后，我差不多来北京12年了。来北京之后在人大又去读了一个书。在人民大学读了一个书。所以我会觉得其实最开始的你的出发点可能大家都起点都不一样。但是殊途同归吧。随着你在工作的过程中，你自己的目标想做的事情会更严格，或者说 更清晰 、我把整个的这个世界500强的公司扫一扫，我想去哪一家，发现它有一些要求的时候，其实在这个我整个的工作过程中，我会给自己不断的补充一些能量。 就首先你自己会对自己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是的。 我一开始找，我就要找世界500强。我误会了。 我是说在后期的过程中。 后期。 其实我最开始在找工作的时候啊，我自己蛮明确的，因为我本身的专业啊，学校的专业当时学的是财务方面的事情。对。那财务方面的事情呢，我会觉得我要到一个这个经济业务比较复杂的地方去。我说我去了扫地都行，不给我开工资都行。这是当时我毕业的一个想法。那经济复杂就肯定是我们财务的角度来讲，就制造行业甚至大国企。结果呢，我可以讲一个，我倒没碰到说我的学历的问题，我碰到了另外一个跟学历差不多的事情。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太好了。 当时呢是也是到了一个这个央企，然后我就投了简历，他就看到我的简历就把我找去了。找去之后呢，因为做财务工作嘛，其实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您有北京户口吗？我说我没有北京户口。 遭遇了地域歧视。不是学历歧视。 倒没有啊，就是我说没有，然后他说我们只招有北京户口的。 那他有没有说原因啊？ 没有，没有说原因啊。但是其实我想，无非也就他觉得财务人员职业操守啊，各方面是不是在当地的人会有一些追索呀、未来他能够控制。不希望用一些外地人，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这过程中呢，我会告诉大家想分享的那个心得，其实在后边。就说还是有些事情需要自己争取。我当时就问这个面试官，我说因为他当时是需要让我填一个这个面试的履历表。我没有北京户口，连履历表都不能填，就谈不上面试了。 就是这第一个关口就给你卡下来。 对。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咱们这儿要北京户口有什么用呢？因为我也想问原因，跟高老师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我想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北京户口。我有北京户口不代表我不会犯错误。 对。 我没有北京户口也不代表我一定会犯错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经过了这种短暂的沟通，他就大概看了看我，然后把履历表给我填了。填了之后呢，我们进行了一个面试。面试完之后呢，他也一样的道理，他出了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也是像高老师找编辑一样，他出了几个题目需要回去做准备，然后再把这个资料给到他。所以这就是我之前的一个面试经历。其实跟这个学历，对，其实道理如出一辙。 对， 只是大家看的那个东西啊，都是一样的。 就是每一个你去的这个单位可能注重的点不一样。 对。 有的人就拿学历来卡你，有的人就拿户口。 对。 我觉得这两点还真的是 Jason 说的很重要，就是我们在求职过程当中，你初入一个单位的时候特别容易遇到的两个坎。 是的。 就是两块敲门砖。 对。 就不知道哪个砖就好使了。不知道哪个，两块可能都不好使。你是这个985院校毕业的吗？不是。211呢？ 不是， 不是 双一流呢，不是，是北京户口，不是，嗯、没来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聘者应该霸气的回应一声：“虽然我都不是，我骄傲了吗？”我觉得你要反击啊，不要老让他们这个拿到这个操控权。 但是还是要对这个候选的企业，就是这个应聘的企业， 嗯、 我觉得还是要有敬畏的精神， 嗯、 还是要尊敬他，对， 对， 因为毕竟是我们未来希望加入的或者未来去工作的， 对， 不是有什么事情沟通不了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那个就是挺好的一种缓和的办法。 对， 我虽然没有北京户口，但是我可以做出很好的成绩，哪怕我有北京户口，我也可能会犯错。 是的， 这个跟地域是没有关系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又理性又聪明的一种回应方式。 嗯嗯嗯、 所以后来 谢谢高老师， 那家单位去了吗？ 是我主动拒绝他了，这个我可以说。 因为我个人觉得，如果拿特别硬性的东西来去这个所谓的去约束一个人才的话，那可能这个单位本身它就不是一个很灵活很变通的单位， 对自己也很难受， 对你未来的发展也不是很好。 因为当时我拒绝他的原因也是因为说我刚来北京， 嗯， 我也希望说有一些灵活的体制和人才管理， 嗯， 这样其实对那个公司发展会更好一点。 对 对，所以当时即使他要我，我也会拒绝掉的。 你说那面试官得多，你是跟我在这唠半天，你唠啥呢？不来了。 但是那家确实在央企里边是蛮有名的， 嗯， 而且在他那个领域里边可以排到前三名的。 嗯，那这个是 Jason 等于也算是在求职过程当中遭遇的一种歧视了啊。 对， 那你有没有就是具体到比如我们这期的话题，就是因为你的学历被拒之门外的有过吗？ 这个可能会出现我不知道的情况，就是我投了简历， 人 对人就没有告诉我， 哦，对， 我觉得这种情况下是有可能的。 那你自己隐隐约约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所谓的第六感，它可能是会因为你的学历把你给卡掉了？ 确实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里边， 嗯， 确实是没碰到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总是觉得知道自己的脚有多大，能吃几碗饭。 哦，我懂了。 我在每个阶段里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啊，这个小目标还是伸伸手是能够着的。 哦，我觉得这个 Jason 说的这点也特别重要。 对， 就是好多刚毕业的学生， 嗯， 对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判断。 是， 你能吃几碗干饭，他不知道，他就觉得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无知者无畏。他就觉得反正我大学毕业了， 是， 这未来的这片天地都是我们的。 对， 你这个八零后啊， 世界是年轻人的， 九零后都老了，所以可能真的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嗯， 为什么有的大学毕业生就会觉得自己找工作那么难？因为这个鞋压根儿就不符合你脚的尺寸。 是的， 你怎么可能穿上它然后接下来走路？ 对， 我觉得Jason这点很重要。 其实在这儿最重要的是说鞋不合适的时候，其实是对候选人的一个自信心是有诋毁的。 哎，我认同，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嗯， 就我们那个脆弱的小心灵还是需要自己保护的。 没错， 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别人可能更难去保护你那个幼小的一个心灵。 哎，我这点很重要，就是其实它可能是一块很好的玉， 是 原始的这块玉， 对， 没有经过打磨的。 对， 但是因为它去的这个地方不对，他完全就否认掉，我可能就是一块石头，普通的石头，怎么会有人觉得我是玉呢？ 对，没错。 因为这个，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因为我都是这个传媒领域嘛，当时我在这个一家卫视台给他们做这个评委的时候，嗯，就是有一个女主持人， 需要转身吗？ 就是人家就已经就互相直视对方，知道吗？就是当时那个女主持人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 嗯，是 我们是要选其他的选手。 嗯， 其实呢，那个是那家卫视重金打造，就全力打造的一档节目。 嗯， 而那个姑娘呢是刚刚大学毕业。 嗯， 就是她从形象啊气质，她又是学双语的。 嗯， 我就相信那个姑娘她未来会有特别好的一个前景。 嗯， 但是因为她承担不起，她的精力是承担不起的。所以他到那个舞台上有一个老主持人跟他一起，他就经常是在台上显得很无措，他不知道他哪个话可以说哪个话不可以说。然后呢有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那个孩子是特别的消沉，然后经常会给我发微信，然后给我打电话，他就觉得他是不是入错行了， 他就觉得以前觉得在自己在学校很优秀的，怎么到这儿，他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主持这块料，因为就是因为给他一下放了一个太大的平台，他承受不起，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对， 所以我就特别认同 Jason 刚才说的这点，并不是说你学校一毕业就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单位或者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对自己就是一件好事情。 没错， 有的时候从最基础的地方打磨起来，就慢慢的就建立你的自信心，然后你再可以去丰满自己的羽翼，你就随便去飞就好了。因为我和 Jason 都不是，这都是省级院校毕业的， 对 吧？ 是 我们骄傲了吗？我们自卑了吗？自卑了。所以这个还 在往上走的时候，确实需要给自己加能量。 没错，你刚才说那点就很好，就是到了一个稳定的环境之后，我们就开始给自己身上加砝码、加筹码了。 是的， 我去修一些专业技能的这个证书。 对， 那这个东西将来 这是很必要的， 摆到那儿可能真的是比你那个毕业院校的那个学历证要来的有用的多。 没错， 实际的多。 对，因为工作就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嘛。对， 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 Jason， 就是刚才说到了，因为自己户口所属地没有符合要求，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事情啊。你接下来的这个工作求职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你是在什么情况下找到你的第一份工作的？ 我觉得我第一份工作， 你年龄没那么大好吗？ 我年龄很大。我第一份工作其实是。我机会还蛮好的，就毕业之后，学校真的不是很突出，但是因为正好有一个当时是香港的一个公司，他在那个行业里边非常非常的有名，然后呢他是在当地要新开业务，然后我就很荣幸的在他新开业务的时候嫁进去了，所以他会给我非常好的他的培训啊，他的这些企业文化呀给到我。但是我想讲的就是回答高老师的问题，他找我的时候就一件事情我打动了他，就很随意的问了我说，你打字用什么方法？这就暴露年龄了，我用五笔。因为大家都知道五笔字形是需要真的是勤学苦练的， 对对对， 一开始需要背的。 对， 他说我周围的尤其还男生很少有人用五笔字形来打字，还打得快，因为男生一般坐不住嘛，打游戏还好。对，他说那好吧，我给你一篇文章让我来打。我当时确实可以打到每分钟80到100个字，然后没有错。 天 哪，但是我也要讲一下这是怎么来的。这是在前一个工作，就是我大学没毕业的时候实习的时候，我在单位每天给领导泡好茶，地擦好之后，没有什么事情就天天坐在电脑前面练打字。 练这个事儿。 对，就是在实习期的那差不多半年的过程当中。 就是闲的那个时候。 闲的。 所以其实就是在你认为就是空窗期的那个阶段。 对。 然后让自己沉下来做了这件事，这真的 是 太难了。 对，所以其实我找的第一份工作就完全是靠打字。真的没有，他没有问我其他的一些事情。当然还是回到之前，我确实在毕业之前拿到了我这个专业领域里的一些证书。这个因为我当时我觉得我还很认清楚现实。一个省级院校可能不如其他人有竞争力。那我在本专业里边是不是尽早能拿到一些证书。然后用这个作为敲门砖打开了这个门，但最后也是打字。 但是我觉得你至少是到了一个你可以说让你当那一个阶段开始建立自信心的一个单位了。 对， 因为如果那次的这个应聘依然是碰壁的话，你可能就会对自己有一些怀疑，容易消沉。 那时候年轻还好，真的就无畏了。对， 所以你看 Jason 刚才说这个让我想到像华罗庚，我们国家数学家华罗庚先生，他呢就是别说什么大学学历了，他初中都没上完，就是学校学没上多少学，初中毕业，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当时他在应该我没记错时间应该是1930年，他在上海的那个科学杂志上发了一篇论文。因为他从小就对这个数学数字这些东西有他自己的一个认知。然后呢就被清华大学数学系的这个熊主任给看上了。就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他有自己对数学的这个一个判断，基础的判断。然后就破格把他这个招到了清华大学，当时虽然是在图书馆做这个图书管理员， 就是在这个阶段，然后华罗庚先生呢就自己开始学习，然后不断的开始丰富自己，他学习了好几种语言，这个国外的好几种这个外语，然后发表论文，在国内的国外的很多的杂志上，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后来呢又被这个做了这个清华大学数学系的助教，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最后又被这个很多的这个大型的媒体就是报道呀转载他的东西就是靠这样的方式，他自己都无心插柳，他从来没想过就是带着功利心去学这些东西，去学各种国家的语言，然后去发表这个东西，他就是对这个东西单纯的一种热爱。 对， 然后呢他整个人的命运就被改变了，最后做到清华大学的助教，然后又做到正教授。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为各位播出的更值钱，我是高丽。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 Jason 啊，他从他自己的经历当中会拿出一部分他认为对我们这期节目有帮助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招聘或者是入职过程当中有如果你遭遇到这种院校歧视或者是学历歧视的时候应该怎么办，还有就是很重要的我们接下来半小时想跟大家聊的市场到底是需要什么样的一个人才，会不会市场因为你的院校的限制而去约束一个人才。接下来我特别想问 Jason 啊，就是你的第一份工作刚才说到了就是五笔这个事儿帮了你一个大忙，也算是人家对你有一个知遇之恩吧，至少建立你在职场当中的一个信心啊。那接下来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你在什么情况下又离开这个工作单位了？ 因为我的忠诚度还蛮高的，这个公司待了一共待了5年。 哦，那还真是不错，刚毕业的学生能待5年。 对，因为在里边的话我基本上所有的财务岗位都做过了。尤其 我能这么认为吗？就你把你认为能学到的东西都学到了。 对，觉得第一个我站着这个位置可以有更好的人来帮助这个公司。 你好会唠嗑啊然后呢 然后确实是这样，因为职场期都是有惰性的， 它就容易到瓶颈期。 我自己的惰性，对，我自己的惰性通常情况下是在5到7年左右，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公司里待着非常难受， 就觉得突破不了自己了吗？ 对，突破不了自己，我自己经常会有这种感觉。 哎，你这个我也认同咱们两个好默契你我想了一下，我当时因为我是大学4年级，考到我的家乡是山西，考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然后你想大四就是初出茅庐，你又到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平台， 对， 到了省级人民广播电台之后，我就觉得那个大院都是我的，哇，我就不可一世，你知道吗？我天天在楼道里唱歌，不管别人爱不爱听，就在那儿待了5年之后，我突然发现，容不下自己了， 是， 就是我自己容不下自己了。太膨胀了，那个膨胀来自于你的少年得志，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单位啊没有谁能比我强了，你就会心虚， 这种膨胀带来的是你的心虚，就是我就能预感到接下来我一定做不好我的工作。 嗯， 我不知道我该做哪种节目了，节目类型我都尝试过了，我从最开始的那种热线答题，就那二年最火的什么幸运52、开心词典，然后就是太原的很多老百姓都已经知道我了，你知道那是一种非常让你不安的一种膨胀感， 那是负担。 对 对， 哎呀，我就觉得我不可以再这样了，我就毅然决然选择了来北京继续学习，因为我也发现自己对这个行业这支话筒是真的很爱的，那我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我就应该让自己在这个领域更专一些，所以当时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和这个工作单位的压力，我是辞职，就是给自己完全切断了后路。 我们也很像，因为我来北京的话也是什么都没有，没朋友，没房，然后没工作，我不是找好工作来的。 哦， 其实在原来老家的话呢，那个工作是蛮好的，在当地啊，非常好的一份工作啊。当时家里所有人都不同意，我也是说直接先提的离职，再跟家里说的。 所以咱俩一会儿录完节目找个地儿喝一杯吧。 好啊， 惺惺相惜的感觉。那你当时就是这家单位，你觉得五年到了一个瓶颈期了，你是特别想突破自己，然后就从那儿走了吗？ 我讲实话，我确实有惰性之后呢，我觉得会有，真的，我给这个企业创造的价值真的不如别人，可能更有拼劲儿了。 嗯， 比如说比我小个一两年的人在做这个位置，会给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 嗯， 而我自己的会很难受。 嗯， 那个心啊是很浮躁的，像您说的，自大或者骄傲，其实我倒没有，但很浮躁，我很浮躁。当时其实我还找了蛮多的这个方式，或者说法门，我去看看自己怎么能让那颗心能够平静下来。其实真的是跟广大的听友能够分享的，就是能在书里边多看看书，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这真的是这样。 所以就是在你自己认为很难突破的阶段，然后选择了用阅读的方式， 对， 来让自己沉淀下来。 对， 就是看了一段书之后是还是决定要辞职。 对，发现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嗯， 如果我在五年的过程中把我自己锁在一个比较小的领域里边， 嗯， 其实对我那个年纪是不太好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我们要审时度势，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年纪，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 如果当时我在想是我现在这个年纪背不住，我还不会辞职呢。 啊，真的 会有这种 可能性。你反而就是经历的多了之后选择， 因为我可能会当时的话会跟公司要求做一些其他方面的岗位，往一个全面管理的方向走，而不是说走一个财务的专项。那当时的我，就我本身的专业来讲，我是在财务专项里边，我会觉得有一个局限性了。 哦， 啊，就他这种类型的企业的全盘账务我都熟悉了，你银行也好，或者说税务局也好，政府机构也好，我都人头都蛮熟的。 所以就是你就完全觉得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学到你该学的东西了。 对。对， 然后你自己呢也已经强大了，然后你也觉得这个岗位给你带来不了什么更大的惊喜，你也为他创造不了更多的利润的时候。 对，还有一条就是当时设定自己的职业上升通道还是在本专业里边，没有向外延或者向外扩。当时来讲的话，它也是一家零售企业，其实是有很多的前台的工作可以做的，前台管理方面的工作可以做。对，我可以往那个方向去发展，但当时就一门心思说我是不是能够在财务的这个通道里边一直能够走下去。按照我们现在的设定，我今天是财务经理、财务总监、副总裁，然后再做 CFO，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当时给自己的设定是这样的。 所以你的每一步其实给自己的定位都很清晰的，目标也很清晰。 对，我是这样的人。 那就是等于是你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领域已经完全的通盘的了解了之后选择离开，当时是已经找好下家了，还是说我就觉得自己已经具备这方面的很过硬的知识了，已经不在乎有没有找到下个单位？ 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大家要把我的作为一个 反向的教材。我每次离职的时候都不是说找好下家的，我都给自己一段缓冲期。 嗯，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个心理承受能力弱一点吧，所以都让自己稍微放个假，然后有一个更好的状态能够去迎接下一个机遇或者下一个工作。 我跟你说，青年朋友别听他说，他其实说给自己更好放个假，就是赚着钱了，拿着这个薪水去度个假，然后回来再找一个好单位。 我们是个实话实说的节目，是 吧？其实这个还真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在一个工作环境待的时间太久了之后，是需要好好释放一下。 对， 就是你那个东西，你只有放了、放空了，你才能再填进来。 没错， 要不然你盛的太满了，你没有地方再去容纳新的东西了。 没错。没错， 所以还是要好好在第一个单位好好工作，好好挣钱，你才有资本，有这个够足的这个底气去辞了职之后再找下一个工作。 是，没错。 嗯，所以我觉得 Jason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你到底是有没有这样的储备，有没有这样的能力，让自己在一个单位就是完全修炼成熟之后去辞职，然后去再给自己一个调试的阶段，再迎接下一个工作的挑战。哦，这个必须要对自己有个清醒的判断。 对，我也补充一句啊，就是我后几年的工作经历里呢，公司的人都蛮多的，就是最近的工作经历，公司已经超过10万人了。我想讲的这个人员基数代表什么呢？在工作中其实发现蛮多人其实是没有这个目标很明确的。 嗯， 就是今年我想做什么事情，明年我想做什么事情，就是他这敲门砖已经进到这个公司了。 对， 他给自己定的目标真的不是很 明确。进来之后懵了。 对，然后觉得说我的小目标实现了，我已经进来了。 对， 进来就好了。 哎，真的是，我在我们的那个工作单位呢，就会有很多孩子，就是他是经过层层遴选的，你知道吗？太难了。我为什么用遴选？他不是很简单的那种考核，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就是媒体来说，他是很难很难的才能进到这个单位。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领导就会捶胸顿足，就觉得哎呀怎么会这样，好不容易把这个孩子从几千个人里面招进来之后，他到了一个环境里的他觉得安全了，他接下来他就婚生孩子去了，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的，他觉得他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已经不重要了，完全靠我安排了，我的命运靠我自己掌握。当然我觉得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说我是不反对的，可是从一个用人单位来说，肯定这个情况是会让领导很挠头的。 对，没错， 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人生规划也无可厚非，但是职业规划它未必是一件好事情。 是， 因为有太多鲜活的例子，就是你生完孩子回来之后你发现你没事可做了。 对，是 因为那个岗位不会等着你。 对，中国人太多了。 对啊，哪儿都不缺人，缺的都是人才。 对， 就是除非你就觉得你自己是稀有人才，那你就可以放，你可以紧接着生二孩。 对， 但是你回来发现真的是物是人非，你就会很尴尬。 嗯， 所以我觉得 Jason 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你要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职业规划。 对，你像我的话前面讲过了，我自己就大概在5年到7年当中在一个环境里边待着会有一个瓶颈期。 嗯， 所以我进到一个环境里边，我就知道我这我就只有5年的时间。其实进去了我就是一种倒计时的一个状态。这5年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到5年的时候我要怎么样。其实那个时候是给自己心里啊，虽然没那么明确，但我会觉得总是有一个暗示在的。对， 所以 Jason 我特别想问一下，你这个5年就是你去选这个工作单位的时候，后面都是你会选一个类型的吗？还是会挑对你专业对口的？还是你完全就去挑企业，你觉得你不管什么样的企业你都可以胜任？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们在挑工作的时候，选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平台放在第一位，平台给就是员工带来的这个附加价值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我们把几个指标排一下，一定是先要挑平台，挑跑道，平台跑道挑完之后挑业务，行业里边是排前三，虽然它现在比较小，但是未来可能发展情况很好。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比较流行说打打 call， 然后像这个 AI 行业人工智能或者是自动驾驶软件方面的，这都算比较火的，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我们的小兵。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这种行业其实并没有说盈利水平有多高，或者说它多大，还是在一个发展阶段。但是未来的长期的目标来看的话，这类行业 或者业务是蛮好的一个领域。 嗯， 对。所以第二个呢就看业务，第三个才是看个人的一个发展。 嗯， 说我是不是在原有的工作基础之上有一个提升，我原来是普通的文员，后来主管、经理、总监，这样一直职业通道对我自己的职业发展是有个晋升的。 这是你自己的一个跳槽的一个准则吗？ 对、所以前边的话我一定先看跑道，第二个看业务，第三个才看一个职位的问题。 那你到哪个阶段的时候开始就是看年薪了、这不是一个月给我多少钱看年薪了，是跳了几次槽之后。 我要说高老师肯定不信，我从上班第一天开始到后来我就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说 薪水。 对，因为我不把薪水作为我工作的第一个目标，我先看这个工作到底能给我带来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还是不差钱呗。 不是，也差钱，但是如果你把薪水放在第一位的话、我相信你是相当于给自己放在一个小框框里了。对，因为 鼠目寸光， 因为他能定出薪水来，一定是说你能做的事情会更多。所以你看现在在很多的，因为我也有很多猎头朋友，这猎头在经常说我们可以 open 的谈，我们可以随便谈、所以现在的话呢，大家反倒不会限定自己的这个思维跟发展方向。另外一条就是在工作中我实际看到的，除了刚才我们讲过的没有自己的这个小目标在工作中，第二个就是经常我看到为了500、1000、2000块钱跳槽的人，真的是很多。其实他现在挣的薪水啊已经能够满足他基本生活了。对，他应该考虑的是说未来对他怎么样有帮助， 职业规划， 职业规划、但往往有很多人选择的是5000到2000块钱的加薪，然后跳个槽。 我这个我在这个就是思想上表示认同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Jason， 就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或者年轻人，他跟我们当时那个求职的那个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没有他们现在，我都平心而论，没有他们压力这么大。就是他们面对的可能真的不能有那么多的理想了，他们需要的就是看这瓶水和这个面包能不能填饱我的下一顿。确实是现在的竞争环境太恶劣了。我有时候在想，哎呦，我们单位新入职的这些小孩，我在想我当时刚入职哪想这么多问题啊，就是我这个月做了几期稿子，少一期他都会能发现，然后他会找你。你刚开始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样，然后你会瞬间换位思考，你会说他现在的压力确实是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个工作属性，因为他们的环境确实比我们要恶劣很多，你认同吗？ 我确实承认高老师说的外在环境是这样、但是我们是在一个小环境里边，还是又回到我们前面讲那个他自己的小目标、他如果定的小目标是想在这个环境里生存下去的话，他一定要跟周围的同事还有这个环境里的潜规则要合适的生存。 没错， 对，而不是说周围的人可能都不是这种状态，他是这种状态、他就显着就比较怪。 对，就是 先活着是蛮重要的。 没错没错、就是我特别认同 Jason 一点，就是你首先还是我们说的你要到底要什么，职场里面你这份工作你想从他身上获得什么。 对， 如果我就是单纯的解决我的生存问题 可以啊。 对呀、 多少钱都可以跳槽。 没错，你就是比这个原单位高500、高1000、都可以成为我跳槽的理由，无可厚非。 对， 但是如果你有更高的或者更大的野心的话，那可能这些东西就不应该成为你的一个条件，就应该跟他讨论年薪，就应该像 Jason 那样，5年不干了，对不起，我年年薪也别跟我讨论，我接下来要去罗布湖走一圈。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能听到更多年轻的朋友对职场你的认知。 对， 你在选择跳槽的时候会什么样的条件更吸引你？ 对， 是一个职位、还是这个职位给到的薪酬？ 对， 还是说它更符合你对未来职场的一个规划？啊、都希望可以听到大家的声音。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些更实际的问题了。特别想问一下 Jason， 对于一部分高学历毕业生之后啊，他们离开院校很难找工作这个事儿，就他本身学历很高，然后院校也不错，毕业之后会发现还是很难找到工作， 这个事儿你怎么看？有没有给他们支点招？ 还是说先活着？ 嗯， 对，我会觉得我碰到的确实在这个实际的工作中碰到过这种很好的院校背景，嗯，然后出来做工作的话呢，并没有起码符合他自己的一个心理预期。 嗯，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刚才注意我后边讲的话，说心理预期， 嗯， 他给自己定的这个位置有点过高了。 嗯， 先要想的是说我们先怎么活着，先生存下来。很多人会觉得我已经那么多年的读书经历， 嗯， 挑灯夜读，然后头悬梁锥刺股，嗯，我已经一条腿在超过了很多人了，在起跑线上， 嗯， 那我毕业之后就一定是个好工作， 嗯， 这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没错， 对，就是我们发现我们小时候学的因为所以，其实有很多东西，这个因为所以我们把没有逻辑关系的东西加在了后边的补语上边，一点意义都没有。 千万不要理所当然， 对， 嗯， 别理所当然。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认清楚自己， 嗯， 那我刚才其实前面也讲过，一个是跑道的问题，一个是专业的问题， 嗯， 反倒是我会看得到是有一些非常好的院校，比如985或211， 嗯， 但是因为是受他专业所限， 嗯 啊，所以他在出来找工作的话呢，会不太经济和实用。 对， 因为大家可能就比较偏重什么管理啊、计算机啊，会偏重财务啊、法律啊，会比较偏重这个。 嗯， 像有一些学科呢，它比较偏重理论层面的， 嗯， 要不就在学校里边做学术，或者说 哲学系， 或者是在一个专业的这研究所里边做一些研究，或者杂志做一些研究，做一些编辑，嗯，会更适合他。那这个时候他在选的时候觉得说这种工作可能给的薪水又不是他想要的， 嗯， 那他就偏得要挤到一个其实是不属于他的环境里边， 没错， 就很难受， 就是跟我们交际一样，嗯，就是那个圈子就不属于你的圈子，你就不要硬挤进去，挤进去让大家都尴尬， 对对对， 没错， 很难受的。 所以有的这个同学或者年轻人就选择，如果我在很好的院校，我有很好的学历背景，我毕业之后找不到我理想的工作，那好，现在是一个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一个好的时代，那我就索性自己来创业，哪怕从小本买卖做起。那 Jason，嗯，你认同这样的一种方法吗？ 我认同这种方法，但是我们要分析自己的优势跟劣势， 嗯， 也就是我前面刚才讲过的， 嗯， 我自己的本身的专业是在哪些领域里能够用得到的。 对， 我其实跟在很多年之前跟我的同事我讲过一句话，就是那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些工作经历了， 嗯， 然后呢有新来的小朋友， 嗯， 那跟小朋友在分享这个事情， 嗯， 我说我们同样都是做财务工作，我问你个问题，我说你所有的行业的利润率你分析过吗？像国家统计局、商务部其实都有这方面的数据，每年都有， 嗯， 我说你看过吗？我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嗯， 如果他做的不同行业，其实我们财务是可以到很多行业里边去的， 嗯， 但是不同行业的毛利率会比较高的话，意味着起码意味着有1%以上的可能性， 嗯， 都是说给员工的福利待遇或者薪水会比较好。 哦， 如果你偏得要跑到一个低毛利的行业里边去，那他一定要在行业里边这个规模， 嗯， 排名前一或者前二前三， 你总得图一头。 对， 对，你总得要把这个事情要分析一下， 对， 不能说啊，我就投简历，我觉得他这个名气比较好我就去了， 嗯， 再好的名气里边虽然劳动部分贵贱，但是在薪水报酬上边也有比较，我们看到薪水比较低的一个工作， 嗯， 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嗯，所以你刚才也说到了刚入职的那些小朋友，你也会给他们传道授业啊，或者解惑，会给他们一些这个点拨嘛， 嗯， 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哪怕是一个大哥哥， 嗯嗯嗯， 那你做到一个就是管理层了之后，从管理层的角度，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年轻人，他们正准备去求职或者跳槽，你觉得你作为一个领导最看重的下属或者招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质的人？ 诚实 啊， 哦，因为在 就这一点吗？ 对，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小朋友，因为我们定义为他可能刚上班， 嗯， 因为刚上班的时候呢，他是一张白纸， 嗯， 在这白纸里边呢，碰到问题的时候，多半都是他的上级领导来做决策， 嗯， 所以他最主要的呢，是把他碰到的问题能够原原本本的反馈， 嗯， 不要加自己的一些主观判断，所以在这个诚实的过程中，其实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对， 真的是这样。对， 就是他这个品质就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品质。 对， 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才可能他再去做下一步的工作。 对， 如果他没有一个最基础的诚实的一个品质的话，可能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一种负担。 对，因为事不过三嘛。 嗯， 当前两次的话，因为他这个反馈的问题，比如说跟客户的沟通，或者跟其他部门的沟通，反馈到上级领导那儿了。他加了自己的一些主观判断，结果造成了这个事情的延误，或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那事不过三，那领导一定未来的情况下会有一自己的一个职业判断的。 嗯， 对，所以我会认为在这个阶段，就是我们讲的基础的员工，一直哪怕做到主管或者经理这一级的话，基本上诚实或者说真诚是蛮重要的一个生存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嗯，对，这个是 Jason 给这个年轻人刚入职的或者准备入职的人啊，一个建议。 对， 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不知道问你合不合适啊。 嗯， 就是你怎么看待跳槽的人或者是频繁跳槽的人？ 嗯，我觉得对公司的忠诚度是有问题的。 嗯， 对，因为有一些东西其实是我们不能选的。 嗯， 对。 比如呢？ 比如说这个公司里的业务发展方向，这公司里的领导的个性、管理风格、企业文化， 决定不了的。 对，这些东西呢，其实是在我们现阶段是决定不了的。 嗯， 它是一个从众的，就是大氛围大家集中在一起所产生的。尤其像企业文化这种，并不是 就这样了，你能怎样是吧？ 因为我听过一种说法， 嗯， 我觉得还蛮准确的，说所有公司的企业文化挂在墙上的，一定是公司没有的才要求员工做的。 哦， 对，如果这公司已经每个人都倡导这个了， 嗯， 那他一定不会挂在墙上要求大家去做到。 嗯， 墙上挂的东西一定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做到的， 嗯， 倡导大家能够做到的。所以在这一中间的话，本身就是有一个 gap 出现的，就是有一个差距出现的。 嗯， 自己要很清楚的知道，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这企业文化我不适应，为什么说一套或者是 做一 套不一样呢？ 嗯， 那是因为墙上挂的是我们未来的目标，我们现在正在过程的过程当中。 嗯， 而这个过程是不是你愿意跟企业一起能够走下去？ 嗯， 或者在这个过程里边自己是不是能够有提升？ 嗯， 我觉得这个才是要考虑的问题。 嗯， 频繁跳槽的话呢，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事情。 嗯，首先就是没有给自己沉淀的一个过程。 对 啊，你至少你得向 Jason 老师学习。 我的幼小心灵， 我觉得咱们俩还做这个节目还挺合适的，就是我们两个是两个特别典型的代表。 嗯， Jason 呢是有特别明确的一个，我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职场野心的。作为一个男人，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必要的。 嗯， 我给自己一个五年的既定时间， 嗯， 我一定要在五年在这个领域做出一个什么样的成绩， 嗯， 然后成为我的资本，成为我的筹码， 嗯， 然后再去到下一个地方。我呢是从刚才我说了，大学四年级在校的时候， 嗯， 我考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 嗯， 一直到现在。 嗯， 就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第二份工作， 嗯， 除此之外的第二份工作。 但是有不同类型的节目啊。 对啊，你说的这点很重要。 我们只看一个账套。 所以我觉得这是从就是职业规划上来说， 嗯嗯， 我们两个是两个很好的一个代表。 是。 那你要什么，或者说你热爱什么，你就要给他充分的忠诚度。 没错。 你要对自己有清晰的判断。 是的。 我为什么一直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太了解自己，其他事儿我做不了。所以我是对自己有清晰的判断的。那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你可能才在你的这个领域里面才能让自己做得舒服，不管是在一个什么工作环境。 嗯， 那节目最后呢，我特别想请 Jason 作为一个职场过来人啊，来给各位年轻朋友，我们也可以梳理一下我们这期节目， 嗯， 一些支支招，或者说，法宝啊，秘籍，入职的时候一些什么样的秘籍？ 首先要保持一个真实的心态， 嗯， 对待周围的环境，每一个同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自己也要有点野心， 嗯， 然后呢，能够把自己每一个时间的这个既定目标能够实现， 嗯， 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让自己的这个身上的砝码会越来越多。 嗯，每个阶段都要给自己制定一个目标。 对，也有人觉得我蛮累的。 那你自己累吗？ 但是我不讲了吗？五年之后就先歇一歇。所以每个人会有自己调节的方式，也希望大家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 嗯，今天不管 Jason 怎么想，反正我跟 Jason 聊得很愉快。但是我觉得你今天之后你就把我拉黑了， 谢谢 今天到处给他拉坑，设置坑让他往里跳。但 Jason 呢，我们通过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可以听得出来，他一直告诉大家一个关键词，就是真诚。 对， 其实 Jason 他个人也是一个很真诚的人，就是也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的性格的或者人格的品质，他才可以在不管是哪个行业，他有资本，他也有这样的底气去说我做五年我再去做下一个事情，他才有这样的能力说我完全没有下一家的同时这个前提之下，我就选择去离职，就为了打造一个更好的自己。所以各位收音机前的青年朋友，我们